奔放型的反义词 啊，就是内敛， 婉约型， 婉约型、 啊、 是是是。 哦， 所以今天我们就也问问大家，你看人这种情况还比较特殊，这种样子还能紧张，我们有点不太理解哈。所以也想问问大家，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状态下，或者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儿，您就容易紧张？为什么会紧张呢？ 对，有很多这种情况下，比如小时候就是参加考试之前，啊、我得紧张吧。 我紧张，紧张的不行，睡不着觉。 尤其最近很多艺考开始了，面试肯定会紧张，啊、对吧？ 肯定会。 啊、 还有呢， 大部分的姑娘会觉得，哦，有一帅哥叫我走过来。 哎，怎么着？ 走过来呀，走过来！ 我站他跟前儿，我堵着他。 但是有那么一种姑娘，就比如像我这样性格吧，我越是心里特别紧张，啊、我面上越表现的满不在乎。你看，但凡你 连正眼都不看他， 对你但凡看我面上，觉得哎呦，他是怎么？这珊珊，你今天紧张了。我没有什么想法，但凡我今天觉得哎怎么样，吃什么去，走啊，咱们玩去啊，我是在用这种方式来平复我内心的紧张， 掩盖你内心的紧张情绪，是不是哈？ 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有戏精的时候 啊。对，当然了，肯定每个人紧张的点也不一样。 对， 咱们呢就想问问大家，平时您可能会比如说你一遇见谁，你一看见高磊你就紧张，你说我有那么威严吗？比如说您一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您一上车，您准备要开车了，有女司机哈，一准备要开车上路了，哎呦就紧张，不知道踩哪个油门，不知道哪个是刹车、 哦、 这特别紧张。 对 啊，还有呢，比如说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可能我一进这个空这个空的比如房间，密闭的空间、 哦、 电梯里头，我就容易紧张， 生理上、心理上都有可能，是吧？ 这种是自然条件的反射哈。我们也问问大家，您呢也跟我们聊一聊，因为什么或者在什么样的状况和情况下您容易紧张，为什么，对吧？ 对， 如果您真紧张，您要是怎么排解也可以聊一聊啊。 哎、可以啊，有什么好办法大家互动一下哈、 嗯、 互相出出主意，支支招。 怕是大家又马上发来一条，见丈母娘的时候紧张。 那我对应的给您回一句，一般是好像姑娘见就未来婆婆也紧张， 也紧张。我告诉你，真是，我告诉你，小伙子你紧张、 哎、 没关系。 但有个问题哈、啊，无论小伙子见丈母娘，还是姑娘见未来的婆婆，好像这个都是见女，就是什么女性长辈紧张。 嗯， 见男性长辈好像通常都不太紧张。 这你可说错了。之前我们有听众朋友也说，见公公的时候 也紧张， 也紧张。 哎， 啊。 一般就是男性， 因为不熟嘛， 一般男性长辈还是对于晚辈来说是比较威严的，但是呢话也不会太多，也不会太给你出一些难题， 也就是说交流少，所以呢没威胁不到我。 哦，对。 你看我们这小心思想得多缜密啊、 哎、一语中的，交流少。 人家半个馒头还问我的，高磊你第一回上直播节目的时候紧张吗？我告诉你，我真的印象特别深刻，我具体哪一年哪一天我都能记得清清楚楚。 嗯， 2001年的4月1号，那 哦台庆、 对，而且那一天是我上节第一次上直播节目，当时我2001年2月份来到了北京文艺广播。 哦， 想一想，那是18年前了，已经是。哎呦，我第一次搭档的主持人，你记得是谁吗？我还记得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我认识吗？ 燕子。 哦，当然记得了， 是吧？ 燕子是我特别喜欢的女主持人， 老主持人， 对， 做派特别稳当。人家一坐那儿一操控，我就跟着人走。但是整整30分钟，当时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早上起来8点到8点半直播， 嗯， 半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下了以后，我完全不知道刚才我自己说的是什么，我只记得我照着稿子念了几段新闻，其他的我一概没插话，都不敢插话，我就怕我说错了，你知道吗？所以警惕性特高。燕子问我都说，嗯，是的， 百搭。 所以说，您说能不紧张吗？紧紧张张好几年，其实到现在，我们每次上节目之前，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小紧张，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直播这种状态，每一次其实都很紧张。 是，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好了，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会说到的一组主要内容包括有 元宵节前后，北京将迎来春节后的返京小高峰。 嗯，北京市雄安城际铁路开工建设。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开学之际向广大同学们派发新学期的健康锦囊。 手机碎屏险不保险。 西游这道菜还能炒出好味道吗？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九十分的陪伴，一百分的嘻哈。 好了，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交通消息啊。随着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临近，也就是明儿了，北京呢将迎来春节之后的返京小高峰。市交通委就介绍，二月底三月初务工流遇到公务客流，北京将再次迎来返京的小高峰。那么地铁呢将根据客流的情况适时的增加临客列车啊，好事儿，方便咱们出行。 对 啊， 越来越方便了现在。咱们再来看看，因为对新举措的误解，连续几天呢，北京各个交通执法大站都是门庭若市。前来处理交通违法的市民，甚至排到了执法站大门之外。关于这个消息，昨天我们还聊过这个事儿。 对对，说过这事儿。 今天咱们继续延续一下 啊。 维护秩序的支队交警呢，就告诉记者，就是今天三月一号之前和之后，处理非本人名下的非现场交通违法的政策并没有变化，只是多了一条途径而已。现在来排队，实在是没有必要啊。 对，昨天我还说呢，我就听这个有交警的朋友说，一下排队好几个小时，就为了把那分消了哈，赶紧就跟人解释说不用担心，三月一号啊，您只要是比如说您的这个名下的车可以捆绑三位司机的驾驶证， 对 啊，然后您就找谁都行，没问题，您不用非得来排这几个小时，您回去回去，大姐还不行，我排了，我都排了一小时，你再让我 担心， 你再让我排一小时 吧，对 吧？ 我都来了，你让我办了得了。还真没必要，因为刚才这个交警也介绍了，说这只是给大家多了一个可能性，就比如说以前可以这么办这么办，现在还可以那么办。 哎，所以千万不要误读。 对， 对不对？ 对，没有说一个新的政策，说哎以前的政策改变了，现在有全新的了，不是的。 哎，没有一刀切，没有一刀切，您不用紧张， 大家放心回家吧。 尤其今儿是二月份最后一天，您可千哎不是 三月一号了， 对， 今天是三月的第一天， 哇，感觉 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春天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对不对？ 对，我已经开始脱了。 我，你要这是什么 啊？ 就是开始热了是吧？ 对对对对， 吓我一跳啊！这姑娘， 反正有一种这个冷叫你妈觉得冷，对吧？ 反正我妈觉得我还挺好，你知道吗？从来不逼我穿秋裤。 真的，反正秋衣秋裤现在我都脱了，现在就剩一个单件毛衣了。 你女金刚呀！你看人楚涵还好几条果呢。 真的，她脂肪少，但是我的外衣没脱啊。虽然我 那必须的， 对吧？虽然说现在这个气温已经回落了，但是大家还是注意这个外衣还是得穿着点，早晚温差大。 现在春寒料峭，万一哪天突然降温，您又再感冒了，那得不偿失，是不是？ 春捂秋冻啊！ 哎，老话说得好嘛。 嗯，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出行。昨天的河北雄安新区首个重大交通项目北京至雄安城际铁路正式开工建设了。京雄城际铁路呢，起自京九铁路的里营站，经咱们北京大兴区、北京新机场、霸州市，终点呢到雄安新区，正线全长92.4公里，共设5座车站，总投资大约是335.3亿元。那么其中啊，北京城区内里营至北京新机场段设计时速250公里，那么将于2019年9月份与新机场是同步开通使用。 嗯， 那么北京新机场呢至雄安新区段设计时速，哇，快了去了，我告诉您， 哇， 350公里呢， 哇，又快了50啊！ 是雄安站呢，枢纽已经完成了国际招标评选，那么新机场至雄安段将于2020年底正式投入使用。那以后咱要甭管是去这个从市区去北京的新机场，还是去雄安新区，刷一下几十分钟就到了。 这以后就真的四通八达的。 是，以后有时间了，我告诉你，我就来回坐着玩，我去一趟回来一趟，去一趟回来一趟，我就感受那速度，350公里呢。 你就要感受那种，我给你打电话，高磊你在哪儿啊？我在那个 雄安。 对。过一小时，哎，我在办公室等你啊。就是要这个劲儿。 那稍微有点快。 咱们说了路上的开车的情况，咱们再说说骑自行车的事儿。近期呢，两家共享单车巨头摩拜和 OFO 的价格战悄然终止啊！不少消费者也注意到了，小黄车的 OFO 已经关闭了1元月卡的购买通道，这个摩拜单车在北京的骑行月卡折扣也停止了，两家都恢复了包月20块钱、包年240块钱的价格。 对此呢，此前包月仅需1块钱到3块钱的白菜价，如今的共享单车价格贵了，却被这个用户吐槽这个体验并没有跟上。专家表示，共享单车在形成一定用户群体之后抬高价格，这也并不意外，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当一两家企业成为行业龙头的时候，一旦利用市场垄断地位这个擅自涨价，必然会损害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要有意和有序的竞争，这样的话把更多的实惠给到我们的消费者，千万不能说一家两家的去垄断这个行业，那我们以后这小黄车或者不是说非得小黄车，其他颜色小车我们怎么骑呀、啊？ 我说最近怎么发现什么抢月卡抢不上，什么又折扣也没有了呢？ 越来越少了，因为很多的这种是吧，共享单车这个企业由于运作不佳嘛，纷纷就倒闭了，经营不佳嘛，经营不善。当然我们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些新的出路，重新杀回这个市场。 对、而且我没想到经常抢这个优惠券，结果上面却显示，哈哈哈，您什么也没有抢到。 就是 还有这种时候， 就是没那么幸运了吧？他有一个百分比呗。 对，你最少让我抢个99折，我也舒服舒服。 哎呀，只要有点折扣，我们心里就踏实哈。 对， 哎呀，说的这个踏实不踏实，还有一条消息可能说完了、您就不踏实了。 怎么呢？ 民生方面的消息，关注一下流感。去年冬天呢，直到今年年初的那一轮流感疫情，让很多人不太踏实。 没错， 心有余悸。那么近日有媒体报道，有传染病专家称，今年的3月份，刚才苗山不是说吗，今年三月一号三月份来了，我告诉你别那么兴奋，可能还会有一波新的流感来袭。 哎呦， 在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由于倒春寒和人口流动的原因，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疫情不会比去年11和12月份的那一次更加严重，但是我们一定得提高警惕。 对啊，虽然说是有可能来这一波，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加锻炼吧，让自己的免疫力变强， 是 对不对？这一点特别重要， 一定要有规律的作息，千万不要经常熬夜，包括也千万不要说我觉得热了我就赶紧多脱，脱的特别少，这样的话一下中招了，那没办法， 一定要小心倒春寒的问题哈。咱们再聊聊刚才这个提示性的语言，我们就提到了今年这个同学们的新举措。 怎么了？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开学之际，向广大的同学们就派发了新学期的健康锦囊，提醒大家警惕春季的传染病。近期本市呢正在处于冬春季节的交替时期，气温变化非常大，长假后呢身体也比较处于调整期的状况，抵抗力也下降了。开学之后呢，同学、老师等人员众多且多处于密闭的环境当中，细菌呢病毒传播交叉感染的机会明显比在家里多得多。开学之后1到2周，往往就是流感、还有感染性腹泻、水痘、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等春季传染病在校内流行的高风险期。同学们呢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打喷嚏或咳嗽的时候呢要用手帕、纸巾或者这个衣袖里掩住口鼻，免飞沫污染他人。 对，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朋友非常注意，但凡自己感冒了赶紧戴上口罩， 是 影响别人， 非常好的习惯，对不对？还有就是一点刚才说到的，一定要勤洗手， 勤洗手 非常的重要。 对， 不要觉得哎呦好像我们有一个就什么什么大夫的同学呀、朋友啊，一看他洗手洗3遍，人那就是非常规范的洗手的方式， 没错， 您的猫洗脸什么都没用。我告诉您，接下来咱们继续说一条好消息， 哎， 服务冬奥的好消息。 哦， 今年首都师范大学、首都体育学院这两所学校都跟我有关系。 嗯，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3所高校将扩招1000名师范生，服务于冬奥会，一带一路也成为了专业亮点。今年呢，首都体育学院二外开设包括冰雪产业管理、冬奥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会展管理等特色专业。二外今年呢还计划增设�4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等4个中东欧语系的本科专业。 哦， 正好今年入学，2022年毕业。 嘿，正好赶上了，嘿， 是吧？服务于冬奥，服务于咱们的一带一路， 对， 多好啊！ 我觉得这个能够参与到这么大型的体育赛事当志愿者，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和荣耀。 我给他们扣一大词儿：时势造英雄。 哇，多棒！我特别的羡慕。 啊， 当年上大学只赶上了大运会， 大运会， 大学生运动会，全世界的哦。 哦， 然后在大运村工作了得有2个礼拜的时间，我就觉得可高兴了。 哎，我那是当年参加了哪一项活动的大型的开幕式，我还去举板儿。我曾经那块板是和平鸽的 就是尾巴的那一块，尾巴的那一块。 哦，你还去拼字儿了？ 对，我还训练了整整一个暑假，但是我忘了那是什么开幕式来着。 反正我只知道，我参加大运会当志愿者的时候，你在这紧张的直播呢。 得嘞，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您会紧张？ 对， 为什么紧张？紧张之后您又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哈？ 对。 哎呀，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疏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也许你就要遇到雷雨闪电的暴风圈，也许就要遇到乌云密布灰色阴天，冬天像冰雪，背过下雪天，停下脚步想想我。也许你就要遇到泪流不止的风沙天，也许以后天气预报不会再有晴天，也许到最后终点是蓝天。 这首歌曲呢，它的名字叫《蓝天》，送给大家。昨儿的这个北风哈，五六级见七级，终于把这雾霾吹散了，咱们北京又见蓝天呐。 没错，这个今天空气质量都好了， 嗯， 但是风又大了，所以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哈。 是，来看看古韵舞步灵姨说，高磊你可回来了哈，你们俩早上好，我从小就喜欢唱歌，我小时候上台无所谓，我不懂得什么叫紧张。嗯，我记得最紧张的一次是19岁刚刚工作那年的春节，单位组织联欢会让我来一首独唱，哎呦， 哇， 一曲唱完了，我顺手我端起我不知道谁剩的那半杯茶水，我一口干了，我当时心跳的我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我那紧张劲儿甭提了。那您唱完了才紧张，挺好啊。 您一说这事儿，我就想起特逗，啊，我一朋友。我记得几年前吧，我就邀请他来做节目，我说你来给我当嘉宾吧，因为他当时在瑞士航空当空姐， 哦， 因为又是在外行， 还特别漂亮吧， 挺漂亮的 瑞士航空， 对， 五 A 级的航空， 对啊，而且你想在外行的一个中国姑娘， 英语说的也特别溜吧， 英语棒，长得又漂亮， 嘿， 然后呢又喜欢旅游，我说你来聊聊你的旅行故事， 真是可人啊， 你知道他有标准的微笑嘛，因为空姐天天服务大家，所以标准微笑说，真的，那好啊，咱们哪天啊，我说那就明天下午吧，嗯，好呢，然后大概是4点钟直播， 啊， 他3点不到就到了。 我的天！ 我说你这么早来，那行吧。我说我请你在对面，咱喝杯咖啡，正好聊聊节目的事儿。他， 嗯， 行，到了咖啡厅，我说你喝一个什么咖啡？标志性的微笑，他就说，嗯，我想喝一杯爱尔兰咖啡。我说为什么呢？我紧张，我得喝点酒。 这姑娘真是。 对，结果虽然喝了咖啡，还喝了一个含酒精的咖啡， 他还是紧张， 喝了3杯。 3杯啊，他不怕自己晕在直播间， 他怕，但是他觉得比起紧张这件事儿，还是喝点带酒的咖啡， 带酒精能够让自己把这个紧张劲儿忽略掉，是不是 壮壮胆儿？ 哎呀，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哈。 对， 来，哎，太帅了，最喜欢黄义达，你看就是黄义达歌迷，没错， 一听就知道， 一听就是知道哈。 而且这个1970就说了 啊， 昨天在吃喝玩的大搜索的直播的时候啊，因为是北京时间直播嘛，说看到了活的高磊，我好紧张。 你看见我活的，你怎么紧张啊？ 他紧张，他心里无数次在想，到底高磊是长得什么样子呢？ 是不是特别的可人？ 哎，怎么是女的呢？ 啊， 看错成隔壁的那个姑娘。 不是我们家婶儿啊，不是我们家熊丽，不是我们家婶儿啊。来哈，这个糖炒栗子说了，学习开车的时候，我们一个女同学，科目3考试那天，教官就问他，叫什么名字？我就不紧张。 我有的时候警察叔叔我真的是害怕。我昨儿还跟我妈说呢，我每次开车， 你犯啥事儿了你就紧张？ 我只要开车走主路，因为你知道警察叔叔在长安街的不同的这个是 路口路段嘛，对， 路口路段都会在，然后我只要经过一个路口，我心里一身冷汗。我妈说你看你一手续齐全，二呢各种证件都带着， 是啊，你又没有违反限号， 对，你都按照交通规则， 你 紧 张 什 么呀？ 我说我不知道，我看见穿那个警服的叔叔们我就紧张。 对，我觉得苗山他就特别符合今天我们的话题的初衷，就是你可能在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就没有缘由的你就会突然紧张，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条件反射 你知道吧， 只要穿制服的在我心里都非常威严。 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像葛大爷，他就不能坐飞机，他一坐飞机他就紧张， 哦， 他也是算是一个条件，心理上的反射。是，来，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一 起来说说我们的话题是， 就您在什么情况下就会感觉紧张呢，跟我们聊聊，或者您有什么特别好的化解办法也跟我们交流交流，跟我们出出主意。 嗯，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接下来热点呢，我们关注两条短消息吧。首先来说说啊，北京市发布了新版的定价目录，在开放五项定价，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转供水价格，地质安全性的评价服务收费，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建设工程施工和设备招标等市场交易服务费将不再由政府定价。那么政府定价项目呢，将由2016年版的41项压缩到36项。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咱们每个人都关心的手机的问题。 是啊， 那手机最关心的部件是什么呢？就是屏幕啊。所以我们这个小节聊一聊手机这个碎屏险不保险。 有， 近期北京市工商局12315还有市消协96315两条热线陆续接到有关购买碎屏险引发的消费投诉，这也是今年第一个投诉热点。 是 怎么回事呢？ 对，目前啊，这个碎屏险啊，可以从手机品牌厂商、第三方平台以及保险公司来购买。 嗯， 那么根据投诉内容分析啊，主要是存在这么两种情况。一呢，就是人商家以缺货包括人手不足等理由拖延更换屏幕，你看我这都没货你换啥呀，对吧？ 对对对。 二呢，就是人商家你手机损坏之后没有在规定时间内你送去指定的地方去鉴定，包括手机外观有磨损啦，屏幕漏液啦，或者是享受过多次出险等一系列的理由，就为缘由拒绝履约，我就不给你换，你怎么着吧。 哎呦，北京市工商局最近就提醒大家，如果手机在保修期内购买了碎屏险，尽量选择手机厂家官方提供的这项服务，购买前呢要明确碎屏险的服务范围，特别是保险期限、理赔范围、免责条款等重要的条款要明示清楚。对于描述不清的条款呢，建议消费者事先向商家问询清楚之后再决定是否购买。 是，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啊在买之前呢都公示清楚了。大家买的时候呢，包括现在买很多的家电产品，他都会问您说，您再花个100多200 延保， 延保能延个3年5载的，其实也挺好的。 但是挺好归挺好，咱得把这个刚才我们工商局提示的大家这些细则再看看， 是 到底延保的范围是不是跟之前一样，还是它范围缩小了 啊？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保修的这零部件是不是也有变化？ 就包括这一次他们那个某水果那手机，这不是换电池吗？ 我也说没货呀。 是，你知道吗？我从去年12月份我就打电话预约到了，到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得有2-3月了吧？ 对， 啊，刚给我打电话，我为什么生气呢？刚给我打电话，然后说那个，哎，先生，我们这来货了。后来说，好好好，那我准备约一下时间吧。然后有一些细则呢，我们再问您一下，您这个手机是在中国境内买的吗？我说是在某国外买的。哟，那您国外买的呀？那您这手机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状况，您是不是维修过？我说我在外边维修过，不是在我们这儿啊。我说不是，那您可能修不了。我说为什么呀？因为修的过程当中万一出现了问题，其他部件需要换，那您这手机是款式比较老，可能整个一换好几千块钱您就不值了。我说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让我白等这好几个月。 我们其实之前就是有跟其他节目里聊过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么大企业这么干特别不大气。 是，我就不说了， 对吧？特别不大气。 那手机我就不用， 以后不用了。 哼，哎呀 ，Mars 说了，每次体检我都莫名其妙的紧张，血压必高，心跳必快。测完血压，大夫说您先平静躺15分钟再说。结果15分钟之后更高了，回家一测，哎，正常。 嗨， 这就是莫名其妙的紧张。 我觉得他是见着医生阿姨紧张， 真是， 对吧？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考体育考试之前也会莫名的紧张，比如说跑1000米，因为我知道我肯定不及格。 我现在紧张，广告要来了。 是，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整体波幅不大，日线收近于十字星，亚欧盘基本保持窄幅震荡，每盘时段是波动加剧，波动幅度大约是6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七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318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电类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女神节蔡白首饰温情献礼，多款精美主题首饰俘获她的芳心，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送给华贵天成的她，温润珍珠饰品呢送给高贵典雅的她，时尚黄金饰品轻奢 18K 金饰送给百变美丽的她，纯净永恒铂金饰品送给坚守爱情的她，百变女神用翠钻珠宝放肆宠爱。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蔡白公众号。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儿来说说什么事儿呢？说是紧张这事儿。 哎呦，刚才就紧张了。 为什么呀？ 开始了。 我天上这么劲，大灰狼来了，小白兔你赶紧回家找妈妈。这吓人劲儿了。咱今天来说说什么呢？就是什么情况下您会突然紧张，或者说没有缘由的您就觉得哎呦怎么那么紧张，我不知道干嘛，无所适从，也没法排解。就像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说了，一到那去检查身体， 对 啊就紧张，还有 医生阿姨就紧张， 对， 我是看到警察叔叔就紧张。 是，还有真是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大学的时候，你说还不是就是小朋友的时候，大学那时候去第一年大一的时候，那十八九岁了吧，去体检，体检完了以后呢好像是要抽血。 你晕血吗？ 挨着牌的去抽血吗？后来我们有一个别的宿舍一哥们儿，我就没注意啊，当时就是各忙各的嘛，不同的区域，我们就听那边通一阵倒下了，后来就发现那哥们儿就直接就栽地上了，就直接180度就栽地上了。 是晕血？ 就是晕血。 哦，真的呀。 然后呢大夫说呀，你们知道吗，他晕血，咱怎么没说一声啊，这到时候出现这休克什么多麻烦，多就是有危险。 对，当然了。 然后就赶紧就扶进去，然后呢一看什么的各方面脉搏还正常，就没采取抢救措施。怪吓人的，你知道吗？ 你说有时候这种情况跟什么身高啊体重啊块大不大都没有关系。 没关系。 对吧， 啊， 这是生理上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些哈条件反射。 是。 所以咱控制不了，没办法。比如说这个黄海燕就说，我当众写字儿特紧张，其实我写字儿不错。 那没什么紧张，你应该潇洒的去展示自己啊，对吧？ 嗯， 龙飞凤舞的，我就。 比如说我吧，有的时候在当众做事情啊，我当众做事情有的时候掉链子。 那这就太那 个。所以我就知道，我容易越是人多的时候，我干一事儿可能干不成， 那你 就不干，所以我就会特紧张。比如说小的时候，我那个做手工做特别好，折什么小动物啊，造型都 天鹤。 对对， 不是仙鹤， 仙鹤，对啊， 仙鹤仙鹤， 就是小的时候流行过一阵折纸鹤什么的， 对对对， 或者做各种小动物出来，我都特别擅长。 嗯， 但别去我奶奶家聚会，但凡去我奶奶家，当着叔叔大爷什么婶儿，哦妈， 来小珊珊，七大姑八大姨都在，你给我们叠个 聚起来 仙鹤。 然后我妈还是一主持人，哈，都凑过来啊，我们家珊珊拿着纸，现在给大家折一个纸鹤。然后你看我就折折折到最后，所有人都散了，哎。就所以我有这个阴影，我就觉得我可能当众做什么事情可能会不成功。 其实啊这并不是说你就是在特定的环境当中会紧张，这是你不自信的表现。 对，我就怕这种事儿再发生，所以每一次再当众做一个什么事儿，我就会想，哎呀是不是小的时候这个事儿要重新上演了。 哎，所以很多的家长就打小让自己家宝贝儿去做什么呢，比如说练练体育，对吧，或者练练舞蹈，弹弹钢琴，学习一下什么表演啊朗诵，就这一系列的活动它都可以从小很快的让你树立自信心，就不怕事儿，不怵生人， 对 吧，自来熟， 锻炼锻炼别怯场。 哎，对，来看看啊，这魔草说每次休完长假要上班的头一天那叫一个紧张， 怕看见老板， 我浑身不自在，我老觉得心里有事，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我就是莫名的紧张。魔草好像是会计工作，他是不是怕一上来算错账啊，自己就休了一长假 脑子就胡拉肚的那种。 我猜他心里，我就是不想上班儿。 其实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就是不想去。 啊，今儿我也不想啊，没有，今儿特想来。 来，看看小杰晨这个朋友，他就说，我很多时候都容易紧张。其实我的小时候啊，有这个社交综合征，拿起电话心跳就180，邮局寄信写地址，服务员看我都手抖的不行，写不了字儿。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把自己练得特别的频，不过时不常的还是紧张。 他就是见生人紧张呗，是不是这意思吧？ 对，所以他现在练自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特别频，见着人家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 那也有点过。我妈就说我小时候，你知道吗？我真的是不紧张，而且就是见谁跟谁都特别好。一般 阿姨 两三岁的时候，跟妈、跟爸、跟姥姥姥爷、跟爷爷奶奶肯定特别亲，一般都是妈抱着爸抱着。一般的小朋友他不跟，就比如说一陌生的叔叔阿姨说：“哎呀，小高磊你好可爱，我来抱抱你。”我就一转脸。但我不是。人家来小高磊抱一抱，来抱抱，我就直接就迎过去。我妈搂都搂不住，你知道吗？我直接就奔着人就去了，人就一把就抱。哎呦，你们家儿子真好，见谁跟谁亲。是，哎呦，我妈气的，这谁家儿子也不知道。 我突然觉得，在上礼拜我跟王一上了一期节目，现在有下集了。 啊，什么呀？你们说什么了？ 因为我们上周的话题就是说，就是陌生人跟你互动，比如说带你走啊，给你糖吃，你什么反应？有一个听众就发来短信，我记得他就说：“哎呀，我妈从小教育我别跟陌生人说话。”结果有一天，我妈找我说：“哎，哪儿去了？”发现在公园里找不着我，终于找到我了，发现我在拉着一个不认识的阿姨，跟人家讲我们家都有谁，而且所有亲戚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呀？ 就是在想，你那天要是参与这个节目的话，就是人家孩子都出场，你说不出来。小高磊抱一个好了， 阿姨走 了。 嗨，再来看看啊，这臂力千仞说了，我怕水，我大学的时候还有游泳课必修，我差点淹死。我们大学的时候游泳也是必修，当时我们体育老师跟我们几个就是不会游泳都无奈，我不是跟大家说了，我是前几年看那个，什么奇幻漂流， 对，派 的奇幻漂流。才会游的嘛，大学我怎么混过去的呢？因为我们那个标准池，首都师范大学的标准池是50米，后来大一的时候就教不会，到大二的时候要考试了嘛，说那你就要不然游25米横着吧，横着是25米也不会，然后呢等到大三的时候必须了，然后你下去扑腾扑腾嘛， 但是 扑腾扑腾 够高啊， 我是够高啊， 我觉得这一点还行。高啊， 所以你知道 谁知道是踩水过去的还是走过去的还是游过去的？ 我是走过去的， 对吧？ 25米我走过去的。 顶多老师问，哎，你这个腿怎么没飘起来？哦，就是我漂浮的不太好，但是我游了。 哎呀，当时我告诉你还做了功课呢，老师，我这叫踩水。我跟老师掰扯呢，你知道吗？ 哎，专业术语 啊。对，你那还有什么呀？ 哎呀，我这儿可逗了，我刚刚都就是进入到大家的短信的情绪当中了。有一个朋友特别替你着急 啊， 葛大爷就说：“高磊，你会被抱走的。 ”那前提是我妈抱着我呢，对不对？她抱走了，我妈肯定会给我拽回来呀。 就怕你妈一撒手。 妈，您还是抱紧我吧。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我们的话题是： 您在什么情况下有点紧张，或者是特别紧张，或者见着谁的时候紧张，有什么好办法呢？都跟我们交流一下。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北京时间的8:12，接下来我们出发吧。首先跟您聊一聊文化热点。 好嘞，咱们说说有什么新电影要上映了吗？ 有啊，西游啊。每年春节这个西游续篇，一篇接着一篇，一道菜上着一、接着一道菜了， 就是那个西游降魔篇是吧？ 啊，对，这在前两部西游影片票房都超过了10亿的前提下，第三部《西游记之女儿国》到近日的票房只有7.1亿，你看人家还只有也不少，对于出品方和主创们来说应该是比较失落。而在西游题材泛滥的今天，该片的票房失利也折射出了观众对于西游题材的审美疲劳和创作者在创意上的捉襟见肘，编不出来了。西游这道菜究竟还能炒多少，这很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的主创面前呀。 哎呀，这个7.1亿的问题也是因为目前有好多好电影上映同一时间，比如说《红海行动》 对 票房特别好、所以很大压力。 这个2013年的春节，咱们回顾一下，由周星驰执导、黄渤、舒淇等主演的电影《西游降魔篇》公映，也就是我刚才说那电影。 是 当时的最终累计票房达到12.5亿元，而且这应该是5年前的事儿了哈。 嗯嗯。《 西游降魔篇》当中呢，周星驰将传统的孙悟空、唐僧、猪八戒和沙僧的个人历史和性格全部改写了。当时那部电影的这个魔幻风格的特效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吸引了很多的影迷走进电影院观看，可以说是周星驰让西游这个题材再度受到了人们的目光。 没错，2014年春节，由郑宝瑞执导、甄子丹、周润发、郭富城主演的《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又公映了。影片呢是讲述了孙悟空在牛魔王的煽动下大闹天庭的故事。虽然说人们对于片中的有些特效啊并不满意，说是3毛钱特效啊， 嗯， 但是这部影片最终是依然取得了10.45亿的票房佳绩，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惊艳的数字呢。 对，随后呢，有关西游题材的电影就开始不断出现了。2015年，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横空出世，该片呢属于电影的口碑之作，最终取得了9.56亿的惊人票房。 大家要注意，这是动画片，对对， 我觉得拍的不错，尤其那个主题曲。那个主题曲让我特别的激动， 你知道那部电影 我 当时是在哪看的呀？是在那个4D 的那个 IMAX 吗？ 不是，我记得它有一个 4D 版，我看的是 4D 版，然后就等于看的时候那个椅子会动，会吹风，会洒水， 全方位的 啊，对对对，灯光会不停的那样闪，但是看完了结果只有一个晕有吐 不过当时我记得那电影还是拍挺好的， 确实好，确实好， 就是还挺感动。而且我是觉得现在的电影好在呢，它会截取一个这个长篇西游记故事里的一个小短片、 嗯、 或一个小时间点来着重的说，比如我记得巩俐演的那个， 那叫白骨精， 白骨精、那个片段、你演的也特别好 啊、对，其实去年的白骨精就完全靠巩俐人气给挺起来的，要不然真不行。 对， 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电影可以像《西游记》这样被集中开发的， 对， 如此频繁。但在这个看似巨大的票房下，盈利的压力依然存在。有媒体称啊，郑宝瑞导演的三部《西游记》每部电影的成本高达4亿。如果这个数字真实，那《女儿国》就是一部很赔钱的电影了。 目前看是赔了 哦。 如果目前就是已经上映这么长一段时间，只有7点多亿的话， 肯定赔， 也就赔了。 一般情况下呢，据业内人士说，就是说他说投资，比如说4亿，那么在最终你要盈利是怎么盈利呢？至少要在翻倍取得翻倍票房的情况之后的那些钱才可能会算作是盈利，也就是说他必须票房在8亿甚至是9亿以上才能盈利。 但是所以说现在呢，有赚钱的有不赚钱的、好多人就开始探讨了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大量开拍西游这个题材的同时呢，完全忠实于吴承恩原著小说的西游电影居然没有一部，这是大家发现的、除了1964年版的动画片大闹天宫和1986年版的电视剧，就是每到春节就一遍一遍播放的， 对对对对 对 经典款西游记之外， 对， 现在的创作者，就咱刚才聊到的这几部影片、这些作者似乎没有兴趣将吴承恩原本的这个原著小说搬上荧幕，这是一个大家目前特别想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有消息了，当各路人马轮番拍了一遍《西游记》电影之后，去年的12月份，我们非常熟悉的六小龄童，这是孙悟空的扮演者， 对， 马德华，这是猪八戒的扮演者，和出品方如意影业对媒体公布了《敢问路在何方》项目的进展情况。那么《敢问路在何方》三部曲呢，将于2019年到2020年陆续亮相银幕，单部的成本不会低于1亿美元， 哦， 大概和现在就是6.3399左右，我昨天刚看了牌价就是6.3399亿人民币哈，预计今年9月份之前进入真人的拍摄阶段。 哎呦，我有点担心，光听这个成本我就担心， 有点担心，而且三部连着啊、 对，就嗨， 当然我们希望老艺术家能够跟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啊。 但是我相信，由于这个是马德华、六小龄童两人牵头，就冲这个每年春节《西游记》一播放，收视率就爆棚，大家对他们是非常有感情的。 对，我们是有情节的， 有情怀在里面。所以说，六小龄童版的《敢问路在何方》一开始呢是想按照三部曲来拍摄，情节上似乎更加贴近吴承恩的原著，但问题也不是没有。在拍摄过的这些西游电影当中，每一部都用上了当红比较 红的明星啊演员呢、啊、六小龄童和马德华虽然是成名很早，但是两个人都是经得起岁月的洗涤， 嗯， 依然能够吸引到年轻观众走进电影院来观看吗？很多人对这是有点担心的，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祝福吧。 对，我也个人祝福 吧， 真的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他们俩人那师徒四人就全包圆了。 我特别喜欢猪八戒，拍的特别的好， 真的是好哈。接下来呢，咱就跟着猪八戒一起摇摆吧。怎么样，大早上起来了摇摆是不是热了、 哎、我特别喜欢汪峰的这首摇摆， 舒筋活血。 对，在演唱会一般他只要一唱这歌我就站起来。 哇天呀，你是女粉丝啊。 对、 哎、 我年轻小的时候， 你现在也不大， 可喜欢汪峰叔叔了呢。 你不是才那个28年华吗？刚才是咱们的机器出问题了吗？来看看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吧。 可逗了，大家都是那种、这种紧张的情怀每个人都有哈。慕寒就说，我女儿对紧张这两个字儿哈达到了新高度。 咋了呀？ 她是大队委， 厉害， 每年学校都是主持活动，她都是主持人、每次上台都不紧张，但是活动结束之后她会在第二天上吐下泻一两天、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什么毛病，后来医生说这是神经性的，主要是过度紧张。这是周一，就是她发了个照片 啊说这是周一主持开学典礼，你看最左边三道盖那个就是我们家宝贝儿。另外括号周二周三两天没上学。 哎呦哦，真是，那这个真是还是得调理调理，就是自己暗示一下。 他自己啊，是告诉自己，今天让我好成功的度过去，明天随你折腾。 对，明天上吐下泻我都认了。 是他他， 但这也不行啊，多耗身体啊，对不对啊？ 我觉得还是这个精神太紧张了，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对， 就是给自己一些暗示。其实我们作为专业的主持人，上场之前都会有一些心理暗示， 对， 都会默念啊，好，今天呢，我们要在这个场地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活动？好，现在我们稍微的平静一下，差不多这么几句话暗示给自己，我上台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紧张。 哎，这是你的办法对吧？ 对，而且说了三四句话之后，一定要说完三四句话之后，我才会真正定场，我真正一点都不紧张了。 如果这几句话没说好，今天就缺点。 我告诉你，如果这开场三四句话我要是乱了，或者说打了磕巴忘了话，完了这场别说了。闭嘴吧我！ 你知道我的办法是什么吗？ 嗯， 我尤其早上起来容易就是脑子转不过来的时候， 就吃油饼。 哎啊，真的，你就发现，哎，我跟你说，我真的，我吃的油饼这两天，我发现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油饼而且豆浆，如果有豆浆的话，我标配，感觉这一天都是完美的，我什么也不可能说错，一切都是我的世界， 是吧？我天呀，你应该抱着咱们食堂那个大师傅好好的哭诉一下，您的油饼怎么那么的好吃啊？ 而且吃半张泡半张，感觉好极了。 我的天，要求真高、 yeah！ 你看看，这就是不同的这个解决的方法。 对，我觉得每个人会找到一个适合自己身体或者精神上的一个小暗示，告诉自己，哎，这事儿办了，今天没问题了。 对，安宁喜乐君告诉我说，嘿，高磊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等我们上学的时候，手是打游泳。不是必修课了， 嗨， 我告诉你，学会游泳是有百益而无一害，是这意思吧？ 老师说、这个前两届的同学，像有一个叫高磊同学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曾经我们放了一段视频，大家回放一下哈。这个人明明是走过去的，非要说是踩水踩过去的。建议大家也别费这个劲了， 就别考了。 对， 宛若就说了，高磊苗山早上好，我告诉你，我就是打点滴抽血的时候，在医生针扎入之前那一瞬间，我就开始特别紧张，我看都不敢看，我心里 我就心里就想，我疼死了呀。还有就是我见领导的时候我会特别紧张，我也是， 肯定是 啊、嗯，我见领导我都不会说话， 领导很威严嘛、嗯、我一般离领导办公室大概5米10米我就开始腿软了。 你怎么你像警察叔叔，你出一身冷汗，见领导你腿软、哎、 你知道我还真的有一个共通性 啊， 比如说在开车上路看到警察叔叔在不远处的时候，我不光会紧张，我就会开始摸 摸 摸什么呢，摸手刹，哎放下了，我再看这个玻璃上的这些所有证啊、哦、贴好了，然后再看抽屉里所有的证件都带着，我会查一遍。然后经过领导办公室的时候， 啊， 我也是，我就开始查啊，今天节目做了，周日也没有要欠什么东西没有交，干都干了，好，没犯什么事儿，我就会过一遍，你知道吗？ 不是，你这样一说完吧，就给我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就给我的感觉说，你苗山之前一定犯过特别大的一事儿，所以你现在才后怕。 还真没有， 肯定是没有吗？ 我就是什么呢？我就会检自查一遍，你知道吗、嗯、从头到尾的、 哎、 包括上路那也是，哎呀，所有证都带了， 这是谦逊的苗山呀。 我是想吧，希望在出现问题之前消灭掉问题，所以我想有一个自查的过程、嗯、但凡我希望就是有应对办法，我希望在领导从办公室主动出来，万一碰上了呢，他问上我什么事儿， 我能什么叭叭叭，我对答如流， 我能回答、 啊、 所以在只要看见我啊，这不领导办公室吗，哎，我最近犯过什么事儿没有，作业都交了，嗯，活儿都干了，好好，你问我什么我都有的说了。 结果警察叔叔还是把苗山拦了下来。 还真是有一次啊， 请问 碰到一个警察真的拦了我 啊， 拦了我之后我说警察叔我怎么了。 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 然后呢警察叔叔说没事儿，你刚才有压线的趋势，但是没压上，我提醒你一下，小心啊。 这警察叔叔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嗨，开个玩笑， 吓唬我一下。 得嘞，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 您什么时候会紧张的情绪爆棚呢？赶紧我们跟我们交流一下、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女神节菜百首饰温情献礼，多款精美主题首饰俘获她的芳心，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送给华贵天成的她，温润珍珠饰品送给高贵典雅的她，时尚黄金饰品轻奢 18K 金饰品送给百变靓丽的她，纯净永恒铂金饰品送给坚守爱情的她，百变女神用翠钻珠宝放肆宠爱，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文化快讯啊。春节一过，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舞台呢又将迎来众多世界级的演奏团体。自3月6号起，纽约爱乐乐团、丹麦国家交响乐团、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等国际著名乐团，包括凡志登、法比奥、路易斯、普莱特涅夫、李彪等指挥演奏名家都将和观众朋友见面。那么其中最令乐迷翘首期盼的应该是纽约爱乐乐团的音乐会。 今天到4号，拥有98年历史的立陶宛国家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将会亮相国家大剧院舞台，上演芭蕾舞剧《睡美人》。立陶宛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这次到访中国，将会以1/3的首席阵容登台国家大剧院，主要角色而都是炙手可热的首席明星啊。 我们来继续关注电影。第90届奥斯卡颁奖盛典呢即将于3月4号本周日举行。电影三块广告牌被认为是本届奥斯卡奖的最有力竞争者，共获得了7项提名。 哇、嗯、 那么该片呢将从明天开始在中国上映。在影片的最后，片中的主要人物在性格和行动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让人看到了人性深处的温暖和善意。 年过八旬的大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创作力之旺盛令人敬佩啊！由他执导的《金钱世界》这部电影也将于明天在国内上映，和三块广告牌打起了擂台。《金钱世界》呢，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讲述了前世界首富、石油大亨保罗·盖蒂之孙遭绑架的故事。电影揭示了不要被金钱绑架人生。 同样是在明天，明天呢是元宵佳节，中山公园乐堂呢将带来忆故人纪念程公亮先生专场音乐会，与听众在悠扬的古琴声中共度良宵。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四大名著珍藏版，其中《红楼梦》一共有2册哈，作者署名改为曹雪芹著，无名氏序。 嗯， 《红楼梦》前80回作者呢是曹雪芹著，后40回呢是吴明世序，程委员高个整理。这样的署名呢反映了红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因为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当年呢这个程委员高个只是做了整理工作，当然呢整理者也是很了不起的，也是功德无量，他们为《红楼梦》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是刘若英的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宣布定档4月28号，影片的讲述了井柏然、周冬雨两位主人公在几次春运过年回家期间发生邂逅的爱情故事。 创作歌手吴克群转型之后自编自导自演的奇幻爱情片《为你写诗》近日宣布杀青，影片由他和李峰博联合执导，将会于年内全国上映。《为你写诗》呢，本来是一首吴克群原创的歌曲，歌词中对爱情的执着和付出精神也成为这部电影贯穿始终的故事内核。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几次，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 你该笑的甜就说了，我爸坐我车看见交警同志就紧张，没事都是我安慰他，我说这车是我开的，你紧张什么呀，咱车又不是逗来的。 我们俩是一路的。 哎，这爸爸真逗。哎， 我也紧张 啊， 向叔叔问好。 向叔叔问好啊，咱没有必要紧张哈。 对， 儿子开车挺踏实的哈。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话题是 您什么情况下有点紧张呢，告诉我们吧，咱们交流一下。 来一段广告，你应该不紧张吧。 当代商城魅力女神节启幕，3月2日至11日，鼎城店满100最高减38元，逢特惠日满600赠60积分礼，多买多赠，装扮魅力女神就在当代商城鼎城店。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豆汁必包九小卷，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过过棒儿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31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你好，早上好。 嗯，李老师，您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北京市及全国各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啊，今天北京呢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天气，和昨天夜间相比啊，因为昨天夜间是刮了大风啊，风力最大的地方有的达到了10级，比如说像大兴就达到了10级，其他地方也有8、9级的，但总体来说都在7级以上。这是一次冷空气过境所带来的这种大风天气，但是今天早上很快就是风平浪静了。今天预报的最高气温是在8度上下，和昨天相比差别并不太大，但是体感温度要比昨天有明显的提升，是因为今天光照条件好，昨天呢是大气透明度要差一些。这是咱们北京的天气。那么如果说要说到东北呢，这个和咱们北京这个天气相比啊，就差别就比较大了，因为它昨天像吉林、黑龙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暴雪，像吉林的蛟河最大降雪量达到了17.6，接近18个毫米这样降水量，所以这是一个暴雪的量级。那现在呢，我从早上这个天气情况来看呢，现在吉林、黑龙江还包括内蒙古的东北部地区现在还是在飘着雪花，但是这个雪和昨天的量级相比明显的减小了，但是它现在风也比较大，可以说东北地区特别是吉林、黑龙江现在是北风吹雪花飘啊，寒冷是非常的寒冷，因为现在气温我看了一下8点钟的时候还在零下10几度，所以这个地方现在 是最冷的一个地方。那对于南方来说呢，今天像江淮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还是报了小雨，有的地方还报的是中雨天气，但是不管怎么样，那边的温度明显的提升了，早上最低气温也都在8度以上，白天的最高气温也要达到15到18度，所以那个地方应该是，比如说你去南京看梅花的话，我估计现在应该是可以看到梅花开了。 嗯，是的。 最好看花的地方还是在四川、重庆这一带，那个地方已经是这个梅花烂漫的这个时节了。因为现在像成都啊，包括云南这些地方，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0度上下，应该是温暖如春。那个地方本来已经进入到春天了。所以总的来说，全国来说，东北比较冷，南方呢虽然有雨，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但是总体来说气温都是在回升的当中，还是适宜向南方旅游去。天晴啊，大概是这样。 嗯，好的，谢谢李老师，新的一天也要开始了，祝您一天工作顺利。 谢谢 啊，谢谢，再见。 再见。 嗯，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花岗码头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北沙滩桥北向南有事故，后车拥堵，北二环东西双方向车行缓慢。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儿我们来说说什么的话题呢？说说紧张这事儿。 对，您什么情况下紧张呀？紧张的时候怎么办啊？什么反应啊？ 有没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不由自主的您就紧张起来的时候，您都控制不了自己，您怎么解决的是吧？ 对，有什么好办法，给我们支支招。因为这个紧张这个情绪还经常冒出来的。 是，来看看啊，这个天天天就说了，就在刚才刚刚我就紧张了，等这个左转红灯的时候，前车起步，我也起步啊，对吧？但瞬间我发现前车竟然是倒车灯亮起来了，并且他真的在倒车，我一个急刹车，我就避免了追尾啊。我仔细观察，前车的雨刮器在拼命的摇， 哦，那可能是 按错了，我觉得是新手上路。 是这样，就是有的车啊，它那个雨刮器和那个换挡，它都是一个，就是那个拨片似的。 哦， 它不是要换，就是右手，它是有的时候它是用左手。 我知道了，左边是雨刮器，右边是那个换挡的挡把，在方向盘两侧嘛。 我是右手是雨刮器，左手是。 嗨， 哎，我是左，反正差不多吧，反正左右，但是我就不是用手那个，我也有时候会换错了。 但是我觉得真的好危险，刚才这个。 对，哎，我说，哎，这怎么不走啊？然后前面雨刷狂抓，狂刷起来。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啊，刚才这位朋友当然是避免了一个追尾。 哎，对。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前车往后倒的时候，虽然你很紧张，但你这个时候如果猝不及防的来一个突然一个急刹，或者是突然一个转弯，可能会碰到旁边那个车道。 你只能是急刹，你要如果转弯的话更危险，你必须停住了。 本来这事儿他全责，您要是一。打轮打到旁边那一并线，旁边一个车正好来给您怼上了，您全责了。 对对对，然后马上给他滴滴，让他这个注意一下哈，确实挺危险的。 对，挺危险的。 来看看还有什么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刚才这王浩就说，有一次我走二环，看到警察查车，我当时心里可紧张了，路过的时候还被拦下了，我自己就琢磨，快速的想到底什么原因啊？我正想着呢，警察过来问。知道为什么拦你吗？ 不知道啊，警察。 我没系安全带。 不知道。 警察就说。哼哼，你今天限号 啊？不，这也是错误的呀， 这也是错的。但是我就说他跟我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先自查，就脑子想的就是安全带、各种证件，还是什么手刹、挂挡，我都对吧？ 梁山提问， 回答： 今天限号是哪两个号？ 八和三是吧？ 啊，对， 因为我昨天限号。 哦，你昨天二和七。 对啊，特别老实，在家停着。 你看他反应还挺快，所以提醒：明天限号是四和九，明天又是星期五，明天又是元宵佳节。再次提醒，明天准备要早上起来上早班的朋友，提前点肯定特别堵啊！ 你知道我现在脑子里还在想八减去五是三，就我每次 真的， 我每次要想这个大的数，再减五，这么想这俩数。是什么？ 来看看啊，一二三道说了，我呀是见着我老舅就紧张， 这是阴影是不是 啊？小时候呢，因为我是和姥姥长大，就在姥姥家长大的呗。老舅呢偶尔会回家也不爱笑。那会儿呢他二十出头，哎呦体型特别壮。现在我都三十了，可是现在心里还有阴影，看着老舅就害怕。叫老舅的时候，我就结结巴拉拉拉拉拉拉，舅。小时候阴影我都抹不去， 真的是阴影。还有这个 Chuckley 就说，只要是和我们家以外的人，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而且对方不是家人，我就紧张，我不知道说啥，而且越紧张还越不知道说什么。话说这活到三十多年到现在，我觉得这是病吧。 我告诉你，你呀，你去上一个主持人的培训班，因为我们主持人有一个功能，有一个习惯，就是话不能落地儿。就是这一、对吧？这一圈人围坐在这儿的时候，当然如果前提还是没有苗山在的话，就是我一主持人和一圈朋友在这聊天，肯定会有尴尬的时候，肯定会有聊着聊，哎，突然没声了，我马上就会抓起新的话题跟大家继续聊。 哦，咱们其实是怕控播， 对，这就是习惯。 生活中也怕控播，一旦这个气氛大家谁都不说话，你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应该挑起这个带动气氛的这个人呢？ 对，不能控八秒。 对。这个也是咱的这个哈， 太紧张了， 条件反射。但是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你看 Chuckley 的这个头像照片，抱了一个小宝贝儿哈， 都当妈了呗。 您这个见着生人害怕，咱是怎么嫁出去的呢？我特别想知道。 老公主动出击呗， 对，真棒。 来看看多多哈，说我不能考试，我一考试就紧张，或者一被别人检查成果我就紧张。我大学的时候考试前就给同学补课，哟，那证明您学习还不错呀，您还能给别人补课 啊？ 我都是被补的，不是被补课的， 被补课的， 对，被补课的，吓我一跳， 哇，好，大喘气呀、啊！这个 Steven 辉就说了， 没有，人还没说完呢，说结果啊，给我补课的同学考完试都说我讲的特别好，特别对，特别谢谢我。结果你知道怎么着？ 怎么着？ 考完试他们都过了。这科我挂了， 嗨， 估计就是我心理素质太不好，太紧张了， 简直就是奉献了所有的身边的 光和热， 对，真是、好人啊， 是是是， 好人一生平安， 对， 这个 Steven 辉就说，哈哈哈，我来说两句吧， 怎么着了呀？ 让我紧张的就是等这件事儿，不管是什么事儿，什么考试、面试、医院检查，本来不紧张，你看别人一个人出来了，离你越来越近，倒计时，感觉下一个叫我了，只要是等，我就害怕。 是这样，就是我等，我不会害怕，但是我会害怕，就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让我紧张呢？ 嗯， 就是在同时等的那些人当中，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会不停的在我面前踱步，走来走去， 哦， 走来走去。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是排排坐嘛，小朋友排排坐嘛， 对对对对， 等的时候我如果旁边的人会不停的抖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我就自己会莫名的就也紧张了，还要看着来回走路的，我就说哎呀，这事儿就是这么难啊，这么我也会不由自主的紧张，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说，我说您别走了，因为人家可能通过走就排解紧张了，我要不让人走，人家就会更紧张了，所以我每次我又不好意思开口，结果那我反倒让我特紧张。 我觉得是那个情绪被带动的， 对 对吧？ 啊，我就是说，我告诉你，就是，哎，自控能力还是差，我要不看他们呢，是不是？爱抖不抖跟我没关系。 我觉得很难很难，这个情绪不容易， 真的是 每个人都会被周围的环境所带动的， 是吧？就比如说你吃冰棍，我就必须得来口蛋糕。 就是啊，我现在特别想吃口冰棍，我特想吃的小红豆，你突然举出来了，你说难道不影响我吗？哎呀，真是一把好想上去薅下来。这个薇薇安娜就说，你们刚才说完今天限号是什么，我就紧张了啊。后来想了想，好在我是一过去了。 哪天？ 周二嘛。 你看，我现在就不能再问你，你已经有这个心理准备了。 嘿，周二、周三这两个号，我是记特清楚的。 我星期一出来的时候，开车的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刚上路，我说呀，完了。我限号，我是六，你知道吗？ 啊，一和六。 但是我呢，就是今年是一月份刚刚换的号嘛，我脑子里还停留在去年底的状态， 啊，没换过来神儿。 对，放了一个春节长假，我自己就变傻了。后来我看，哎，有六，哎，还有一，我说，嗯，没事儿，我记错了。 我觉得非常感谢，就是主干道上面那个电子屏 啊， 我经常开开车恍惚，哎呀，这是限行，是限多少来的？电子屏有时候就提示，会说今天限行号码， 啊， 明天我就啊放下这颗心，不然一路上我就想靠边停车查手机了。 对，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和大家来互动交流，还有一些时间，我们的话题是： 您什么时候会感觉到紧张呢？这种紧张情绪又怎么化解呢？希望您跟我们交流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等着您哈。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旅游消息啊。首先来让您猜猜灯谜， 哎，这些我喜欢， 是吧？元宵节不仅是讲究吃元宵，还图个热闹的氛围哈。猜灯谜、闹元宵，节日气氛才更加浓郁。那么昨儿个下午，园林之光，元宵灯谜什刹海恭王府里赏花灯活动就在恭王府博物馆举办了。此外，一些老字号餐厅也是发起了元宵节猜灯谜、抢元宵的活动。 哎，这个恭王府里赏花灯活动是以慢品什刹海传统活动为主线的，现场布置了百余盏十二生肖以及各式的宫灯，以及300多条写有关于什刹海文化的原创灯谜。民俗专家高威为大家讲解了民俗文化知识，同时呢还上演了舞龙舞狮、老北京的吆喝声，还有非遗的传统展示、传统民间艺术表演等等。在互动的体验区域，老北京各色时令小吃免费供大家品尝啊。 嗯， 当地居民和游客还可以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现场体验手工摇元宵、剪纸等非遗项目。 是，那么其他的老字号还有什么样的活动呢？像老字号同和居食府、同春园饭店以及同和居饭店呢，则为元宵节当天到店的消费者提供免费汤圆，还有护国寺小吃和华天肉饼呢推出了消费满一定金额就送您汤圆的活动，还有护国寺小吃广外店更为不适合甜食的消费者特意准备了木糖醇的汤圆，就不含糖的， 贴心呐。 啊， 这些都是我喜欢的饭馆。 都是老字号。 对，我特喜欢老字号。 啊，说过了高兴的事儿，咱们得给大家说个严肃的事儿啊，得提醒了啊。 前不久呢发生的充电 充电宝吧，是吧？在航行班机这个行李舱起火事件就提醒我们乘坐飞机携带充电宝的安全问题了。航空公司提示，旅客携带充电宝乘坐飞机的时候，不仅需要严格遵守民航关于充电宝的相关规定，也要主动把好自我安全关。 根据中国民航局发布的规定，旅客和机组人员携带的充电宝必须是个人自用，并且只能在手提行李当中携带或者是随身携带，严禁托运，严禁携带额定能量超过160瓦特小时的充电宝。那么充电宝的额定能量呢，不能够超过100瓦特小时，无需航空公司批准。那么额定能量超过了100瓦特小时但不超过160瓦特小时，我的天，经航空公司批准之后方可携带，但是每名旅客不得携带超过两个充电宝。 这个旅客呢，不仅要遵守容量等方面的规定，也不能携带标志不清的充电宝乘机。因此在选购充电宝以及整理行李的时候，您就应该提前做好准备，不要选购携带超标或者劣质的充电宝登机，以防带来安全隐患。在包装保护方面呢，工作人员建议最好以独立包装的形式做好保护，以防发生短路。对于其他锂电池相关物品也要做好绝缘的包装。 是，尽管说咱们部分航班呢已经是开放了手机使用，但是在飞机飞行过程当中仍然是禁止使用充电宝给电子设备充电的。您不能说啊，我能上网了，我能怎么怎么着了，我充个电不行吗？但是对于有启动开关的充电宝，在飞行过程当中您还得关注一下，应该始终关闭充电宝。空乘人员在飞行过程中会反复的巡查，旅客应该主动的保持安全自觉，违规使用充电宝的旅客将承担相应责任。 自觉是关键词啊，大家如果想这个整个行程都顺利的话，自己一定管住自己， 安全最重要。 没错。 来，接下来我们说说十渡吧，将开建2公里的慢行廊道了。 这怎么回事呢？这个，还挺棒的 啊，是啊。 我就自己沉浸在 你吓我一跳。 我就自己沉浸在这个里头了。说最近北京呢就迎来了春暖花开的季节了，现在已经开始了。 对呀。 到房山区旅游的市民就会发现，拒马河不仅水更清，而且还将建这个20公里的慢行休闲廊道。 对对对。 形成蜿蜒拒马河秀美18度的景致。 没错。 我刚才就打算 已经去了是吧， 走一趟。我一看，怎么都被人发现了，这是我自己独家的地方吗？ 十渡景区呢有很多水上项目，拒马河的水质直接影响市民的游玩体验。在十渡境内的拒马河长度共31.89公里，打去年8月份以来啊，已经是成功的封堵了沿岸的42处排污口。十渡镇的建成投运27个污水处理站，生活污水将直接进入污水处理站。那么今年上半年呢，还将在西庄村新建一个污水处理厂，可以进一步处理居民景区的生活污水了。 哇，这个拒马河水清岸绿之后，十渡镇还将在5度至18度之间打造长度超过19公里的旅游休闲廊道。廊道规划设计了沿途的慢行系统，以及百草园、林间花海、水岸花田、荆门彩叶这4处核心节点，还将为游客布置观景、停车等休憩的区域。 好了，再来说说天气。今儿个白天的天空云量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但是扩散条件依然有利，最高气温预计在8度左右。不过空气是比较干燥的，空气质量方面，那么据预测，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呢，受冷空气过程影响，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京津冀中部城市的空气质量有望得到改善，今天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出行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事儿、什么环境下让你紧张了？最终的一句话就是放轻松，对吧？ 对， 咱才能不紧张。 对，哎呀呀，爱轻松，爱轻松，爱要放轻轻松，你的神经不要紧绷紧绷绷，如果爱太沉重，难免事情苦痛，你的他的他的反而无动于衷。爱轻松，爱轻松，爱要放轻轻松，就算累了也要有自己的天空，只要真正相融，你和他和他就会快乐无穷。 你猜这歌是谁唱的？ 哎呦，这歌还挺活泼的， 特甜美，是不是？感觉 真是， 但是不像是一个职业歌手， 对， 他还是有一些青涩。 你他和他的誓言轰隆隆，每一次见，还真是想象不到。 我告诉你吧。 谁呀？ 同为主持人的李湘 啊，李湘还有这么蹦蹦跳跳的感觉的时候， 大概2年前。 哎，这李，哎呀，真是不像。 是 十一年前爱要放轻松、啊、 爱要放轻松， 对， 哎呀，这 人家当时也是少女的时候嘛，对吧，因为活蹦乱跳的时候，现在虽然说动不动了、先说点正事儿吧。 对，咱们看看大家的发来的消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张逸飞就说，我有一次呢被警察拦下来了、也很紧张、因为三个同事都在我车上抽那个电子烟，很多人为了戒烟嘛、就模仿真烟来一电子烟，然后呢但是它还是有烟，它那不是那个抽出来那个烟雾、 对， 它是那种水雾， 是 吧，雾气，所以当时这个烟雾很大，警察叔叔以为我车里着火了呢。 这也是个醉了哈， 你真是难为警察叔叔了，警察叔叔不但要在路上就看着这些车有没有违规，还得盯着你车里的事儿， 对，生怕出现一些危险哈。 就是 好，那再来看看小龙蚊子说，我一般不会紧张，就是在我工作之后考中级职称的时候，那回我紧张了，当时呢是从打心眼里开始紧张，就跟爸爸说了。第二天呢是休息日，当时呢是每周休一天，哟，那几十年前的了，时间、那个时候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爸妈都是休息一天的时候，爸爸就带我去看电影，并在路上跟我说，哎，不要把这次考试看得太重，这次考不成功咱还有下回呢。到了考试那一天，嘿，我真就放松了，结果竟然通过中级考试了。 我看看咱们这爸，咱们这妈。 你想，我就想起来什么，多说一句，想当年九十年代的时候，我高考，然后， 哇，今天这期节目信息量好大呀。 然后我真的特别紧张，然后高三那年，冬天的时候，我爸就看出我紧张了。后来我从来，我爸没有带过我去出去玩旅游过。我爸当时当机立断说：“儿子，我带你出去玩去。” 别学习了。 对，当时是确实是说别学了，然后就带着我跟我妈，然后去了三亚，去了西双版纳，因为反季节游嘛。 90年代， 那时候我爸我妈才挣一个月几百块钱呀， 好洋气呀！ 你让我爸做了一件事，特别让我感动。就是当时还没有高铁呢，肯定哈，我和我妈是坐飞机去的，她怕我坐火车太辛苦，我爸是坐了三天两宿的火车到的西双版纳，就到的云南昆明先是。哎呦，当时好，当时不觉得，就是当时哎呦觉得好玩好玩，但长大了慢慢以后再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觉得哇，父爱真的好伟大呀。 对，就真的那种深沉感，我觉得那种父爱的深沉真的是随着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越能体会得到。 他提前走了三天，然后到机场去接的我，你想想、安排的事无巨细，这就是我的老爸，我向您致敬。 你看看咱们爸，你再看看我妈 啊， 我要吐槽一下。我妈好像并没有听节目，我趁机吐槽一下。 快说你妈怎么了， 高考这么紧张、是不是，那会儿考五门、上一门下一门，第三天考一门、我妈在每一次考试出考场，你看她在门口等着我，我当时特别激动，妈我考完了，然后我妈从手里拿出一张报纸，看考题和答案出来了，你对对。 啊，那么快吗？ 对，就是我那一年， 那一年这么快就出答案呀， 我那一年是特别难得的一年，就各大报社都拿到了考题和答案，所以基本就是上午考语文的时候10点钟就印出来了这个考题和答案，等到我考完试出来，卷子已经出来了， 就出来了。 等到有的报纸是上午出，有的报纸是傍晚的时候出，北京晚报什么的， 对， 所以下午考完了什么来了，下午考英语出来以后，我妈看着我考怎么样，这只手夸就拿出一张报纸，对对题。我的 妈太可爱了，妈妈也是着急让你啊先算算分，因为你那几年是不是应该是先报志愿的时候， 我是唯一的一年后报志愿，唯一的一年，所以我其实 就先出分后报志愿， 对，其实还挺幸运的，而且最神奇的是、多亏我是文科生、如果我是理科生，我觉得我下一门考试一定考不好，因为理科生就是有标准答案的公式， 崩溃了， 你就知道多少分了，但文科生很多大答题是 政治啊历史嘛， 对吧、那些题就要看老师酌情你有没有知识点啊，给你几分，所以这些是能推算，但是大概不知道。 又搭上你是一心大的孩子， 对， 我满分呗。 我只能对选择题和什么填空类，是吧？ 对，来，好，说过了这么多，赶紧来听听今天的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的两种电子申报方式和上门申报方式。那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重点介绍一下非常便捷的预填报表功能。 为方便自然人、纳税人完成年所得12万元自行纳税申报，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开发了预填报表功能，可以自动汇总本人在北京市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信息，并预填生成申报表，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使用预填报表功能的前提是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办理途径包括北京地税官方微信、支付宝 APP、 云闪付 APP、 北京互联网地税局自然人版以及各区地税局办税服务厅。 在2017年年所得120,000元申报期内，预填报表功能获得纳税人的普遍认可。自2018年1月23号起，已通过实名认证的自然人、纳税人可以使用申报界面的预填报表按钮，将自动汇总本人在北京市的纳税信息，并预填生成申报表，确认提交后即可完成年所得120,000自行纳税申报。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I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哎呀，今儿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是吧？ 哎呀，怎么这么快呢？ 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呢，是跟紧张有关系。为什么今儿说这事儿呢？就是希望大家一开年的时候啊，就把自己平时的一些，比如说不好的习惯，或者容易产生紧张的点，咱们在今年慢慢的就克服掉，咱放轻松，咱们办事儿啊、考试呀、工作呀，甚至是谈恋爱，咱们都轻轻